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评书联播，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二侠侯杰等等众人一看进去，我不皱眉呀、啊，个个倒吸了口冷气呀、啊，心说慢说跟李坤比，就这玩意儿这一摆，我们就瘪茄子了，上不去。真替佟麟捏着一把汗呢。再看佟麟毫不畏惧，坐地上把鞋袜扒掉了，然后把裤腿往上卷卷，在旁边等着。李坤就问佟侠客：“您先来我先来？”哎，庄主跟头阵比武相似，您先来。好嘞，那我可就开始先练了啊。再看李坤俨然飘摆，把剪子骨的小辫盘到顶心，也是短衣襟小打扮，扒掉鞋袜，在地上蹭了蹭，先用气功。不用气功不行，你看现在不管真的假的，每逢年节了啊，气功表演有很多碎玻璃碴子或是滚钉板钉子尖都朝上，练的这个人必须先发功，发完功之后往上一躺，身上压多重的东西啊，怎么滚肉皮不带伤的，全用这口气往外蹦着。佟麟他们练这种功夫也不例外，这种八步登空的本领要当年不好好下功夫，你练不了。这玩意儿不是说表演为挣钱，这是一种真功夫。只有练好这种功夫，人飞檐走壁才能达到炉火纯青。不管是佟麟还是李坤，当年练的时候都得先走砖啊，啪啪啪啪走砖，走完砖之后走笸箩。笸箩里头装的满满的东西，最后把东西全都拿出去，人在上边行走，笸箩不带摘呗的，那才练得不得理儿了。然后再上这种杆，又打一尺高慢慢到二尺，一直到八尺，这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。就说这李坤啊，你别看这么大岁数了，七性好斗，他就不服这佟麟这么年轻比自己能高。我这些年来从来没闲着过呀，暑往寒来下了多少年的苦功啊， 我要不如一个年轻的后生，有何颜面立足在武林之中？所以他认为第二阵八步登空肯定得赢得了通林。再看他八吊斜袜，丹田提气，头一晃，脚一点笔，撑一鹤冲天式，又叫旱地拔大葱啊，窜起来能有一丈五六尺高，唰，众人仰脸观瞧。再看李坤，右脚落在猪肝的尖上，左脚来了个单筋独立式。人们一看，掌声雷动啊！您别忘了李坤多大岁数，快八十了。我们在街上看着那八十来岁的人走到是弯腰驼背，即使是有点精神的，动作也迟缓。像这位能练八步登空，那得多深的功底啊！那体质得多好，跟蝴蝶飞差不多少。他在一棵竹竿上站了能有那么六七秒钟左右吧，然后身子往下一伏，开始练各种绝活。竹竿与竹竿之间的距离也是五尺，这个尺寸是一点都不带差的，也就是说你迈不到尺寸，一脚登空你要掉下去穿了蛤蟆，你要迈过了没踩上也得栽下去，也得穿蛤蟆。这个人不仅得练功，还得注意脚底下，是难上加难的。再看李坤，在八步登空的竹竿上练了一趟八卦掌，啪啪啪啪啪，一开始啊慢，后来就加快速度了。就像在竹竿头上飞差不多少，又同时表演了几种绝活，什么鹞子翻身呐、蝴蝶飞呀、怪蟒翻身呐，每练一种绝活底下都给报以掌声。最后练完了，李坤双脚一飘，跳到平地上，把掌心高高抬起，你看看扎破没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这才穿上鞋袜。李坤是深感满意，心说行，佟林呢、看你的了，你还能高过我去吗？佟侠哥请吧。佟林眼神不错，在这看着。在李坤表演的时候，佟林心里想，李坤不愧是个侠客，高，在某种地方比我佟林要高的多得多。但佟林呢也考虑到自己了，你再怎么高，你年纪比我大一半还拐弯，我比你年轻的多得多呀，从这个气力，从精神头来说，我就胜你一筹，起码我跳的比你高，我窜的比你远，我精力比你充沛，有这三点把握，所以佟林那是趾高气扬，毫不畏惧。李坤一说请，再看佟林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，这一下蹦起能有两丈四五尺高来。用得着蹦那么高吗？用不着。佟林是有意的显示显示，而且这身子在空中不闲着，叭叭翻了俩跟头，这叫空翻呢，谁也办不到。 李逵一看，这比我高，嘿，佟林单脚落在竹竿尖上，声息皆无，身子连摆动都不摆动，就好像一个东西啪戳在那儿一样。李坤在上面站了能有六七秒钟，佟林站了能有15秒，超过他能有一倍，而后身子往下一塌，练柳叶摸身碾死掌，柔中带刚，刚中透柔，双臂摇开呼呼刮风，脚底下还就踩对了步数，早了不行，晚了不行，长了不行，短了不行，一步登空就栽下去了。再看佟林如履平地一般，身形是越转越快，这一高兴把转大树的绝活也拿出来了，在上面开始转树。树虽然没有，但是在佟林的意念之中，就好像这个主轴就是一棵树，他这身子就围着树转，这是一种意念的功夫。哎呀，那个掌声啊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李坤自愧不如。李坤一看，完了，完了，甘拜下风。佟林练完了，啪，双脚落到平地上，冲四外一抱拳，献丑，献丑。李大侠，我练的对不对？哎，佟侠客，哎，别说了，别这么说，愧杀人也。我李坤不如佟侠客，第二阵我认输，接杀。李坤现在说话有点激愤味儿了，火上来了。就见老头子太阳穴那颗筋嘣嘣嘣嘣嘣直蹦，腮帮子肉直倒来，有点沉不住气了。二阵练完，李坤又说第三登平渡水。李坤心说，佟林，那这回你怎么样？完了吗？我听韩宝吴志广跟我说的不是一次，你不会水，这讲不了说不起了，我就抓住你这个短处，我就跟你练练水里的功夫，我就不相信你还能赢我，那简直出了笑话，这不可能的事儿。哎，总算能扳回一局了，稳超胜券，这我是赢了。群雄一听登平渡水，全傻了，甭比，佟林到水边就得服输，这阵肯定得让给李坤。不过那也没什么，就输了这阵，2-1，佟林还占上风呢。老少英雄离开这比武这院，顺着台阶出了九宫八卦连环谱往后山转，那地方还挺远，能转出去不到10里地差不多。这坡逐渐缓起来了，耳朵中就听见江水闷闷之叫，什么江？青阳江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老少英雄想进八卦山必须坐船过青阳江，江面最宽的地方10来里地，蜜蜂岭那边属铁扇寺，江这边属八卦山，以大江为分界线。他们来的这个地方叫牛角头，就像牛吼一样，这个水憋在这儿，水又深浪又急呀。站在对岸往那边一看，宽了下有多宽呢？1里半壁，来回3里。数这水深，你看别的地方水缓下来啊，那水清清亮亮的，往水里边一看，水里有什么东西都能看见，唯独这看不见，因为它浪急呀、啊， 翻着水画往下看，黑洞洞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李坤就选了这么个地势，挺身站住。佟侠客，有，看到没？这地方叫牛头湾，江面宽一里半地。今天咱练个来回，练一练水里的功夫。我先练练登平渡水。佟侠客，你还想比吗？李坤一说，你比什么？你认输，咱就回去。他眼睛盯着佟林，他真没想到，佟林乐了。李大侠，画出道来我就走，今天佟某是舍命陪君子，你怎么练我怎么练。好吧。李坤心说，拿我当傻小子，非使唤使唤我。我练完了，你一拨了脑袋，行了，我认输了，我不练了。你是这意思不？这佟林够损的，到了这阵还不想认输，那我就练练吧。再看李坤，换好水师依靠，脚下蹬着油靴，开始练登平渡水。这李坤呢，就在这岸上平地转了三圈，冷不丁往下一滑，走开，招，刷，嘣，下了水了。他下水就稍微往下一沉，紧跟着哗，上半身露出来，再一晃，磕膝盖以上露出来了，再一晃，脚脖子以上全露出水面，就是脚脖子、踝子、骨下的在水里头，双背往后一背，头往前一探，腰往下一塌，就跟那个背板的飞机那个形式差不多，说了一声走，往前一塌腰，水上蜻蜓，奇快无比，眨眼之间就到了江心，再一晃脑袋就到了对岸。那在那对岸那个人呢，就显得挺小挺小的，说什么话这边听不见了，李坤还得回来。就在这时，王石武北侠南侠到佟林近前，海川呐，认输吧，输了也没事儿，这玩意儿不行别人替换，要行替换我们这几个人都会，唯独你有这个短处，你不会水呀。海川呢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别上火啊，一会儿他回来咱就认输。各位老哥哥，我怎么能认输呢？我不能认输，他不就这么练吗？我也跟他这么练不就得了吗？别问呀，大伙儿一听佟林今天吃错药了，你怎么瞪眼不认输呢？你根本不会水，谁都知道，难道说一夜之间你长能耐了，你会登平渡水，这不笑话一样吗？其实其中另有隐情，佟林心里有底儿。一会儿李坤回来了，来到岸上，换好了旱岸的衣服，手捻虚然是洋洋得意。佟侠客，你还有意练否？话带讥讽，你想练练吗？佟林一抱拳，那是自然，我说练就练。佟林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非常高，借着水音都能传出多远去。再看佟林，短衣襟小打扮，把裤管高挽，挽到磕膝盖的上头来，露着腿肚子，因为他没有水是依靠，他也不会水，哎，这倒是省事，大脚丫子露着，佟林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崩挂之处，但是他见着水可有点眼晕呢，闭上眼睛，定喜凝神， 开始运用员工。嗯，李坤在旁边看着笑，你运这种功夫旱岸上行，水里没用，你还能飘到水面上啊？啊，我非得看看不可。连他身边背后另七位庄主铁布罗汉、法禅等等众人都在这看着。法禅心说，丛林呐，你真是不知死的鬼，到水里就把你淹死，灌你个大肚扔灯，这块的水是有多急，深不见底。我们八卦山有好水性的，经常在这比赛，扔下点东西的想捞上来都万难。你瞅你这像装的这个云石劲儿，你干什么拖延时间？再看佟林的气运的不得灵了，开始顺着个慢坡往水里头走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到了水边上，第五步脚丫子沾着水了，一下就进水里去了。棒，北侠南侠西侠东侠众人一看，完了，哪有往里卖的？哎呀，海川呢，你是自寻苦恼，我们还得下去捞你去。就在这时，哇，这水一翻花，佟林在水里又出来了，先露出头部，又露出胸部，最后露到肚脐眼这，再一晃露过磕膝盖，再一晃露出脚脖子。别看身上是水，就见佟林把脸上的水蹭了蹭，扎着背膀喊了一声走，双腿不动。就见佟林在水里就像飞了一样，是直奔对岸。李坤一看吓傻了，呀，李坤一看才邪门了，我这个登瓶渡水，我两条腿得紧倒腾啊，不倒腾我掉下去了，我说他怎么不动啊？他比我高的太多了，简直把我气死了。不但他傻眼了，群雄都傻眼了，其中就有几个人知道细情的，不住的掩口偷着笑。书中那言怎么回事？佟林呢，这人最实在，从来不玩花活，不说瞎话，不转弄人，但是今天事出例外了。张方给他出的主意，这个病太岁张方啊，就在佟林跟李坤打赌的时候一说登瓶渡水，佟林就一愣，他不会水。张方在佟林后头站着，用手捅佟林，佟林回头一看是张方，那意思你干什么？张方冲他点点头，叫佟林答应，你多大你就说多大，就扔在这儿。在那个场合下，佟林没办法说了大话了，跟李坤大赌几场了。可转回身抽空，他就问张方，说你叫我打赌了，我不会水。张方说，师叔他不会，我教你会。嗯，你只管练你的，这事儿交给小侄了，我全安排好了。我叫牛小的、虎小的，这俩大水怪在水里拖着你。你看那多好，你蹬着他们后脊背，那比船都稳的。他是这么回事，这块光顾比了，张方那块就开始导演，把俩傻小子鼓捣到水里去了。因为事先他早就安排好了，告诉牛小子、虎小子，你俩标着膀子，脊背哎都挨着，你俩那后背宽像案板差不多，把我师叔的拖住啊！如果我师叔要挨了烟，我拿火把你们俩烧死。这俩人一听给佟林服务，那有说的吗？一个是亲师兄，一个是老师，俩傻小子事先就到水里准备去了。所以佟林蹬着他们的后背如履平地，不费吹灰之力。 听众朋友，